路德记嘅第三章。嗱，今日你话中树节，牧师点解你讲个啊咁样嘅信息啊？嗱，我其实喺度讲紧路德记，但系唔可以话完全同中树节系无关。今日嘅题目叫做乜嘢啊？作好份内事，等待主作工。而家我哋都喺度等待紧乜嘢啊？等待緊耶稣基督再次返嚟，佢第一次来临就喺中树节进入耶路撒冷城，係咪？跟住係为我哋嚟到赎罪。但係第二次嘅来临呢，係我哋而家教会等待緊嘅时刻。我哋每个人都要好似路德今日所做嘅，作好准备嚟到係等待耶稣基督再次返嚟。所以今日所讲的这个信息和中树节其实是息息相关。我们上次讲到拿俄米知道路德和波亚斯会面之后，拿俄米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他不再是苦毒，他不再是埋怨，他开始怎样啊？开始今日会见到他是为了路德来到准备他的未来。古时的父母都是怎样啊？为仔女来到筹备婚事，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是父母来到为仔女办理婚事。在路德记的三章一节经文说，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对她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其实安身之处得到安息，可以讲得是路德记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早在树路德记的一章九节，拿俄米已经跟两个媳妇说，喂，你们回娘家吧，你们回到去自己的娘家找过一个新的夫婿，然后在树新夫的家中，你们就能够得到平安。有没有见到啊？而家佢又同路德话：我要帮你揾一个丈夫，使到你系能够得到安身之处。而喺树今日经文结束之前，你亦都会见到波亚斯亦都系同样话：佢话若果我系唔办妥呢一件事，呢一个婚事嘅话，我系唔会安息，系唔会休息嘅。所以在路德记入面，安息或者安身之处是一个非常之重要的主题。今日我们见到拿俄米就要帮路德来到是找安身之处，为了他的婚事来到是策划。路德记我们说不单止是一个犹太人和一个外邦女子的一段婚姻，亦都是代表耶稣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是吗？上一次我们讲了是波亚斯主动来到认识路德，就是好像神主动拣选我们一样。但是在今章的书呢，我们会见到路德的回应，路德是、向波亚斯是有回应，就是好像我们基督徒都很需要和耶稣基督建立一个关系。路德他不单止只希望得到从波亚斯而来的祝福，得到好处。上一章书我们已经见到波亚斯给了他一依法的大物，但是路德不是说只是得到波亚斯给他的恩惠，给他的祝福就满足。他希望得到什么？他希望得到波亚斯自己，得到波亚斯本人，是吗？得到了波亚斯就能够得到波亚斯一切的所有的一切。同埋我们基督徒都是一样，很多人只是希望得到从神而来的祝福，从神而来的恩惠，从神而来的施予，而忘记了我们需要得到施予者的本身。这个是非常之的重要。今天跟大家讲一共是有五点。第一点就是路德和波亚斯会面。第二点呢，他和波亚斯立约。第三点呢，他是听从波亚斯的话。第四点呢，波亚斯再次给路德有礼物。然后第五点呢，他就是等待波亚斯来到作工。 嗱，我哋先睇第一点，就系路德再一次同波亚斯见面啦。今次应该系第二次啦。嗱，经文话俾我哋听，喺路德记嘅三章十节，当时有好多男士都对路德系有兴趣，呢个外邦嘅女子想娶佢为妻，但系只有近亲嘅救赎先至能够系将以利米勒嘅地系赎翻翻嚟，唔系任何人都可以娶路德为妻，帮佢赎翻嘅地翻嚟。就系好似我哋都系一样，喺呢个世上有好多嘅假宗教，有好多嘅偶像等住我哋嚟到接受佢哋，系嘛？嚟到希望我哋得到我哋嘅注意力，但系世上只有一位嘅真神系配受我哋嘅敬拜。嗱，拿俄米知道波亚斯嗰日嘅夜晚就会去到打谷场嚟到系收割嚟到系打谷，所以佢就同路德话：佢话你要准备好自己，然后去到打谷场，因为波亚斯会逗留喺处打谷场，成晚逗留喺打谷场。佢话你要准备好自己。嗱，有四件事拿俄米叫路德要准备好。嗱，呢四件事都系我哋基督徒喺处等候耶稣基督再次翻嚟嘅时候需要作好嘅准备。第一点系乜嘢啊？系要洁净自己。嗱，中东同埋近东嘅地方天气啊非常之嘅炎热，好多嘅灰尘，需要时时嚟到冲凉。啊！但是水源是有限的，你在那些地方。嗱，摩西的律法是叫犹太人在说重要的节日，在重要的事情之前都要沐浴更衣，在创世纪的三十五章一至到三节。嗱，事实上拿俄米叫路德所做的事，其实是一个新娘子为自己预备出嫁的时候所做的。嗱，我哋其实都系一样，如果我哋要同耶稣基督有个更加亲密嘅关系，我哋都需要系时刻咁样嚟到洁净自己。就系好似诗篇嘅119篇第九节经文话：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哋点样能够洁净自己啊？就系透过神嘅话语。能够洁净自己。嗱，这个就是好像哥林多后书的七章一节亦都说，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我们时时都说一个基督徒，我们得救了之后，我前些时先讲紧罗马书，是吗？罗马书说我们因信称义，我们是被神称为一个义人。喂，不是说被神称了义人之后就翘埋双手摁摁脚等耶稣基督回来迎接我们，是吗？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洁净自己得以成圣。这个基督徒被神称为义人称义之后是需要成圣，你不要以为没有事做，我们要靠着神的话语来到不断洁净自己，这个就是成圣。但是很可惜，我听过有好多基督徒的家庭都有好多的柜桶啊，有好多的衣柜啊，入面有好多嘢唔见得人，佢哋唔愿意为神嚟到打开。嗱，我哋要系洁净自己，无论系物质上，无论系内心，我哋都需要洁净自己，系嘛？等候主嘅再来。嗱，喺说旧约，神同祭司话，你们要洁净自己，然后才来到我的面前。如果祭司不洁净自己，分分钟是会被神来到击杀。出埃及记的第三十章，犹太人知道自己是需要守洁心清来到是敬拜神。但是很可惜，今时今日的基督徒很多时犯了罪，仲未认罪悔改就嚟到神嘅面前嚟到敬拜，甚至系侍奉神，其实系好危险。好多时我哋嘅敬拜，好多时我哋嘅侍奉，都系非常之嘅空洞，非常之嘅循例式。 嗱，咁样样嘅敬拜，咁样样嘅事工，系唔能够系得到从神而嚟嘅力量，系唔能够得到从神而嚟嘅祝福。我哋要好小心，我哋系要去到神嘅面前嚟到系洁净自己。正如雅各书嘅第四章第七至到八节话：你们亲近神，神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嘅手；心怀异意嘅人啊，要清洁你嘅心。有冇见到啊？雅各提醒我哋要里外合一，系嘛？守洁心清嚟到神嘅面前。嗱，当我哋犯罪嘅时候，所以使徒约翰喺约翰一书嘅一章九节话：你们若认自己嘅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嘅罪，洗净我们一切嘅不义。当我哋犯咗罪，我哋要再一次认罪悔改，守洁心清咁样嚟到神嘅面前。嗱，第一点，我哋要洁净自己。第二点，拿俄米教路德是要高抹自己。香油在东方的地方，那些人时时都是会用香油来到保护他们的皮肤，来到护理他们的皮肤。香油是有香味，就是好像香水一样，好像现在的妇女搽香水一样。很多时新娘都会在自己的身上搽香油，就是好像雅歌入面记不记得啊，苏拉密这位新娘在自己的身上是搽上香膏。在说圣经入面又就是时常爱来比喻圣灵。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身上都应该是有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是吗？如果圣灵是代表香膏的话，即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在我们的身上发出耶稣基督的香气。这个就是哥林多后书的二章十五节告诉我们，当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应该发出耶稣基督的香气。在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讲到是有十个童女，他们等待耶稣基督的回来，但是有五个童女灯里面有没有油啊？是没有油，只有五个童女灯入面有油，是被新郎接去。那你说还有那五个童女为什么没有油的灯入面？喂，如果你不说自己是基督徒，你为什么会等耶稣基督回来？你为什么会等新郎回来啊？你就是认为自己是基督徒，是吗？但是如果你是灯入面没有油，就是说你没有圣灵在你里面，没有用的。耶稣基督回来你是不会是被接去的。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身上有没有圣灵啊？很容易啊，你读一下圣经，你看看你自己明不明白圣经。圣经告诉我们，圣灵是会光照我们，以致我们是能够明白神的话语。你又要问一下自己，成日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个微小的声音成日提醒你应该要怎么做？你说有啊，牧师时时都提醒我应该怎么做的。圣灵，喂，是不是做你自己想做的事啊？定是教你圣经叫你做的事啊？喂，如果你有个微小的声音叫你做你自己想做的事，这个可能是撒旦的试探，是吗？但是如果有个微小的声音不断提醒你圣经的话语，这个才是圣灵在你的身上。如果你不觉得有圣灵在你的身上，你需要监察一下你自己的信心，看看你自己是不是一个真正相信的人。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都是被圣灵高抹来到做他的事工。如果我们想一下，无罪的耶稣基督都需要圣灵的力量，何况我们这些世人，这些罪人，是吧？我们更加需要圣灵来到是帮助我们。圣灵能够帮助我们做什么？帮助我们祷告，罗马书的八章二十六节，帮助我们里面的人能够刚强起来，以弗所书的二章十八节，帮助我们可以为耶稣基督来到做见证，使徒行传的一章八节。我们很需要圣灵的帮助，但是问题就是现在的教会太多资源 我们只是靠着这些资源，靠着自己的力量来到为主作工，我们很少靠圣灵的力量来到作工。 A.W. Tozer 是一个同我们宣道会很大渊源的一个牧者，他说若果现在神将世上的圣灵拿走的话，教会会继续的操作如常，根本没有人能够是觉得有分别。为什么？因为我们根本是没有靠住圣灵来到工作。如果神拿走了圣灵，教会是操作如常，根本是没有什么不同。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靠圣灵来到作工。 A.W. Tozer 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人，而家今时今日这个世界就是更加大的问题。拿俄米不单止叫路德要洁净自己，要搽上香膏，还要是换上新的衣服。路德他是要除了他寡妇的装束，然后穿一件美丽的衣服。我相信路德不是那么多衣服的，不是好像现在的妇女那样，哇，你一打开他们的衣柜，整衣柜都是衣服。好多呢啲衫，你净系着过一次，着过两次，甚至系完全都未着过嘅，系嘛？但系路德嚟讲，我相信佢只有一件系大礼服，系佢节日嘅时候先至着。呢一件就系佢嘅婚纱。拿俄米就系叫佢着起呢一件衫。嗱，圣经入边衫时时有属灵嘅含义喺入边。记唔记得亚当同埋夏娃犯咗罪之后，佢哋系用无花果叶嚟到系遮盖自己，系嘛？神咧即刻杀咗一只动物，用动物嘅皮包住佢哋。你话皮草矜贵啲？你话唔系系嘛？唔系皮草矜贵啲啊，系血能够替人赎罪。利未记嘅十七章十一节系讲得好清楚，只有血系可以替人赎罪，而动物的血只不过是一个象征，真正救赎我们的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是吧？所以我们都是一样，在新约时刻提醒我们是要除去旧人，穿上新人，就是哥罗西书的三章、罗马书的十三章和路加福音的十五章。我们是不能够靠住自己的公义来到神的面前被神来到接受。一节的经文我和大家分享过很多次，就是以赛亚书的六十四章六节。我们做到最好的公义就是怎么样？就是好像一块不洁净充满污秽的衣服。以赛亚书的六十四章六节。我和大家讲过很多次，原文的希伯来文这个不是一件的衣服，这个是什么？是女子在月经的时候、行经的时候所用的布，充满了血和污秽。我们做到最好就是好像这块布这样，所以我们是需要耶稣基督的义，披上耶稣基督的义，哥林多后书的五章二十一节，先能够去到神的面前被他称为一个义人。这个我就是刚才所说的称义。如果我们得救了之后，我们的身上是有好的行为反映出我们的信心的话，圣经也都是告诉我们，这个也都好像是穿上白色的衣服一样，我们将来是会同耶稣基督再次回来这个世上来到掌权，我们会着住白色的衫，就是反映出我们的圣洁，看住启示录的三章和十九章的八节。所以我们很需要犯了罪之后是认罪悔改，因为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就会沾污了我们白色的衣服，所以我们刚才说我们需要去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传道书的九章八节，所罗门王亦都说，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三件事，是吧？洁净自己，搽上膏油，换上新衣，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得救的人。 在《路德記》的第三章是讲到打谷的情景。打谷是一个犹太人非常之快乐的一个时候，是收割的时候。所以收割和打谷场是分不开的，他们在打谷场来到是收割。打谷场其实好像一个我们现在好像一个矿场的地方，是一个公众的地方。在这里打谷场有很多公众的活动是举行，例如是哀悼，在创世纪的第五十章，例如是聚会，列王纪上的二十二章，例如还有资源的分配，都在树这些打谷场举行。民数记的十八，生命记的二十六，很多时候打谷场都是很接近城门口。为什么？因为是非常之瞩目的地方，亦都是一个中心的位置。打谷场通常亦都在一些比较高一点的地方，是平坦的地方。等阵我就会解释为什么会在一些高一点的地方。所以打谷场有时在山上，村里面的男人都会轮流这样去到打谷场来到工作。他们会将禾捆摆在树的地上，给啲牛嚟到系践踏，甚至有时佢哋会直接敲打呢啲禾捆。点解啊？就系要将嗰啲谷同埋糠系分开，然后佢哋会将呢啲糠同埋谷抛喺半空，有啲微风吹过嚟嘅话，就会将啲糠系吹开，剩翻落嚟嗰啲谷。呢个原因就系点解佢哋揾啲比较高嘅地方，因为容易有风吹到，系嘛？而且通常是近傍晚的时候才有这些猛风，所以他们很多时候打谷的时候都是傍晚的时候，然后呢收割了之后就在树打谷场来到睡觉，顺便是保护这些收成。所以打谷场是一个值得庆祝的地方。记不记得大卫在树阿努拿的手上买了打谷场啊？后来所罗门就在这个打谷场上高是起了圣殿。我说打谷场是一个庆祝的地方，是吧？所以圣殿就是起在树那里。但是注意，打谷场也都是一个在圣经里面旧约是代表神的审判。一个圣殿为什么又是审判又是庆祝的地方啊？在圣殿犹太人会做什么啊？会献祭，是吧？这个就代表神的审判在树祭物的上高，但也是一个庆祝的地方。所以打谷场是很有意思。除了拿俄米叫路德要洁净自己，要搽上香膏，换上新衣，还要怎样？要听从他的话。拿俄米和路德说，你落到去打谷场，见到波亚斯，当他是吃喝完了之后，你看他睡在哪里，然后你走埋去揭开他脚上的被，勾住自己，然后波亚斯就会告诉你你应该要怎样做。这些这样的礼仪对一个外邦女子，对一个摩押女子觉得很奇怪，是吧？摩押女子是很开放，是很直接，是很热情。喂，我喜欢你我就告诉你我喜欢你，是吧？哇，你做了这些这样的怪事，是吧？对他来说完全不明白是什么事发生。但是如果你想想，如果路德是照着自己摩押人的方法来到接近波亚斯，直接跟他说的话，波亚斯会怎样？我想会吓了一跳，是吧？哇，什么你的人这么直接的，哇，很惊讶，甚至可能这件事就有问题，是吧？就会失败。但是路德愿意听从拿俄米的话，所以他才能够成功。我们都是一样，我们需要听从神的话语。早在旧约，神已经有律例典章告诉以色列人，你怎样能够接近我，你怎样来到敬拜我，是有神的律例典章的。但是亦都有以色列人就是靠自己的办法希望是接近神。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亚伦两个仔， 在住利未记的第十章，他们用自己的办法来到接近神，来到是献祭给神，献上燔火，结果怎样啊？招来杀身之祸。所以我们都很需要，无论是私下的敬拜，无论是公众的敬拜，我们都需要照住神的方法，照住神的规矩来到敬拜祂，来到侍奉祂，是吗？例如神叫我们要怎样敬拜祂啊？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是吗？现在很多人去到教会敬拜，尤其是很大的教会，好像个音乐会那样，入去听完了这些东西就认为是敬拜，不是啊。敬拜是什么啊？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来到敬拜。很多时候我们去到 Washington DC， 我们的美国的首都，都会去参观白宫，是吗？你入到去白宫那里守卫森严，你说这么麻烦的，我照我自己的办法，我喜欢点就点，我喜欢点做就点做，得不得啊？不得啊，你分分钟被人在白宫里赶你出来就事小，捉你坐监就还大事，是吗？你不能够是用你自己的办法。世上的总统尚且是这样，你不要说世上唯一的真神，你要接近他，你要敬拜他的话，你一定是要用他的方法，用他的规矩。在《路德记》的三章五节，路德怎样讲啊？他说凡你所吩咐我的，我必遵行，是吗？路德愿意听拿俄米的话，他这样才能够成功。我讲了第一点的了，喂，一共五点，我现在讲了这么久才讲了第一点，你们今天都不用吃饭的了，我想。第二点是什么？第二点就是跟波亚斯来到是立约。路德是要波亚斯实行近亲的救赎，利未记的二十五章。还有什么？取寡嫂祭，申命记的二十五章。这两样东西我已经上一次跟大家讲了，所以今天不需要讲这么多，用这么多口水来讲这些。有人就会问，喂，为什么路德这么笨啊？要向波亚斯来到示爱，等待波亚斯来到向自己示爱求婚不是更好，是吗？明明在说第二章波亚斯已经对路德是有意的了，个个都看得到，喂，等他来示爱就好咯。其实在路德记的三章十节有解释的，说当时有很多狂风浪蝶都很喜欢路德，想娶她为妻，是吗？这些都是年轻人，在城里面的年轻人。波亚斯怎么想？波亚斯的年纪是比较大，哇，我都这么老了，喂，有些年轻的男子来到追路德，哇，我冇份㗎喇，我冇机会㗎喇，係咪？佢可能佢就以为自己冇希望，呢个係其中一个原因。仲有第二个原因呢，喺路德记嘅三章十二节，迟啲我哋会见到，原来喺伯利恒仲有一个比波亚斯更加接近以利米立嘅亲属。所以波亚斯就话，我要等呢个人采取主动先。但係而家呢，路德向他摊牌，向他表白，以致波亚斯不能够再等的了，他要走出去面对这个问题，他要去处理这个问题。于是路德就真的去到打谷场，瞓了在波亚斯的隔离，然后将波亚斯脚上的被盖住自己。突然间波亚斯忽然惊醒，翻过身来，哇，这个翻过身来这个字，旧约是希伯来文，只在《圣经》里面出现三次，每次都是很剧烈的翻身过来。喂，为什么要这么剧烈翻身过来啊？原来在《圣经》里面，每当男子睡觉的时候，就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会发生。例如呢，亚当睡着了觉，醒过来之后就怎样啊？少了一条肋骨，多了个女人在他身边。神跟他说，这个就是你老婆。跟着怎样啊？迟些教他吃禁果，是吧？哇，好得人惊啊，他说。还有呢， 雅各他忽然惊醒啊，发觉他身边那个不是他娶的拉结是谁啊？是利亚，是拉结的姐姐，娶错了个老婆是吗？啊，令到他非常之的惊讶。还有波亚斯呢，他睡到半夜突然间有人揭开他张被，隔离多了个女人，你说他害不害怕？你说是吗？喂弟兄嘛，啊，你们睡觉要小心啊，啊随时随地你都要翻身过来，剧烈的翻身过来看过究竟，看下四周围的情形是怎样，不要就挂住睡觉那么难睡。路德于是就向波亚斯来到是示爱，波亚斯就问他，他说你是哪个啊？路德就回答，我是路德。他没有叫自己做摩押女子，今次在说路德的里面，路德这个名字出现了十二次，那么多五次都是叫他做摩押女子，但是今次路德没有叫自己做摩押女子，他说我是你的婢女。记不记得在说路德记的二章十三节，他说我不及你一个婢女，不及你一个侍女。他现在将自己的地位提高了，为什么？因为他希望波亚斯娶自己嘛，是吧？怎可以这么卑微啊？所以将自己的地位是提高了。一个人将衣襟搭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上，在圣经里面是代表什么？是要对方是属于自己，他是要对方是嫁给自己，就是将自己的衣襟搭在对方的身上。衣襟是一个很重要的象征，在圣经里面是代表一个人的身份。古代的商人当他是签合同的时候，他可以将自己衣襟上高的花纹印在树合同的上高，代表他的身份。第二点呢，是代表他的权柄。古代一个丈夫休妻的时候，就是将妻子的衣襟是切了下来。这一件事在说大卫的身上发生，不是休妻，大卫是怎样啊？他在树隐基底，在撒母耳上的二十四章五节，当时他躲在一个洞里面，因为扫罗追杀他，后来扫罗又慢中中中了进去同一个山洞里面，当时里面黑漆一片，大卫就怎样啊？将扫罗的衣襟剪了下来，割了下来，事后他是非常之的后悔。为什么？因为割了衣襟就是将对方革职的意思，是将这位神所高立的王将他拉了下来。啊，大卫说扫罗就算他不对，亦都是神所高立，他不应该走去触犯他，所以他是非常之的后悔。所以第二，衣襟是代表权柄。第三呢，是代表力量。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的第九章和马可福音的第五章，有这个血流妇人，他躲在耶稣基督的背后去触摸耶稣基督的衣襟，耶稣就立刻觉得是有力量从他身上是离开了，是吧？所以衣襟亦都是代表力量。神亦都是用这个比喻来到是同以色列人作保证。在以西结书的十六章第八节，神说我用衣襟是遮盖你们，我要用我的身份权柄力量来到保护你们，你们就是我的子民。一样现在就是路德是叫波亚斯将衣襟是盖住自己。还有一样东西是非常之有意思的，衣襟这个字在路德记的三章九节和另一个字是同一个希伯来文的字，是哪个字啊？翅膀。记不记得路德记的二章十二节，波亚斯为路德来到是祷告，他说愿你在树耶和华的翅膀以下得到神的祝福，是吗？现在呢，他自己用他的衣襟盖在路德的身上，真是一幅非常之美丽的图画。他为路德祷告，现在他就成为他自己祷告的回应，就是将衣襟是盖住路德。第三点是什么？ 路德是听波亚斯的话。经文在路德记里面有一样东西是时时出现的，就是脚。脚出现是成四次那么多。记不记得路德因为波亚斯给他的恩惠，他俯伏在波亚斯的脚前。现在呢，在波亚斯脚的旁边瞓喺度，用波亚斯的衣襟是盖住自己。脚在旧约代表什么？是脚步，是代表方向，是代表带领。记不记得诗篇的119篇105节？Esther 都懂得念啊，成首诗篇119篇是代表什么？是讲什么？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是吗？所以脚是代表带领。路德就是愿意被波亚斯来到带领，是愿意听波亚斯的话。波亚斯跟他说不要惧怕，亦都是神跟我们说的话，不要惧怕。无论我们的感觉是怎样，无论我们的环境是怎样，我们不需要惧怕，因为有神与我们同在。不要惧怕或者不要害怕这个字在圣经里面一共出现68次那么多。我读给你听就真的读到今晚的了，所以留在树的 PowerPoint 那里可以以一句的经文来到总结，就是在新约的希伯来书13章6节，耶和华是我的帮助，我不惧怕，是吧？有神帮助我们，还有什么值得我们惧怕的？波亚斯不单止叫路德不要惧怕，亦都是给了他一个应许。在《路德记》的3章11节，他说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们的神就更加了，在我们的神有没有难成的事啊？绝对没有难成的事，在耶利米书的32章27节。但是当时是突然间杀出了一个程咬金，原来在树伯利恒里面还有一个人是比波亚斯更加近以利米勒。这一个我们要去到下一章书我们才会讲。经文没有讲这个人是哪一个。波亚斯没有对路德有隐瞒，他直接告诉他有一个人比我更加近以利米勒。波亚斯着重的是什么？是路德得救。究竟哪个人去救赎他不成问题，他最重要是路德得到幸福，是吗？这个才是真正的爱情。这件事下一次才会跟大家讲。当然我们来讲，有没有人比耶稣基督更近我们啊，来救赎我们啊？没有，是吗？耶稣基督就是唯一我们的救赎。这个就在《使徒行传》的4章12节，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唯一耶稣基督是能够救赎我们。记不记得我上次跟大家讲，这个近亲的救赎，这个人可以被称为救赎者，亦都可以被称为什么话？报血仇者，是吗？好有趣吧，这个完全就符合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是救赎者，亦都是报血仇者。为什么我这样说？你看看以赛亚书的61章1至2节。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在他自己的家乡拿撒勒的会堂，他去那里读经，当时他拣选的经文就是以赛亚书的61章1至2节。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高了我，他差遣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宣告耶和华悦纳的禧年和什么话？神报仇的日子。有没有见到啊？耶稣基督第一次的来临是宣告好消息，是福音，是救赎，他就是我们的救赎者，是吗？但是当他第二次的来临呢，就是我们等候第二次的来临呢，他是一个审判者。在这里旧约有很多的经文都说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就是讲这个审判的日子来到。 第一次来临，他是救赎者，是救赎所有愿意听他接受他的人。但是第二次来临呢，他是审判这个的世界。跟着个经文，在路德记的三章十四节，波亚斯就同佢身边嘅仆人话：你哋千祈唔好话俾人听，路德曾经嚟过打谷场。哇！你话鬼鬼祟祟，我一睇就知道波亚斯唔系好人啦，吓、偷偷摸摸咁样样。呢度唔系咁样解释噶，吓、点解佢唔俾人知道路德去过打谷场啊？因为原来当时系有好多妓女系会去到打谷场嚟到揾客人，我哋点知道啊？何西亚书嘅九章一节话俾我哋听，所以俾人知道咗对路德嘅声誉系有损，所以波亚斯同佢嘅仆人话：你唔好话俾人听路德系嚟过。第四咧，第四点就系路德接受波亚斯嘅礼物。波亚斯唔单止俾路德系有保证，目前仲满足他的需要，他知道他们等候的时候是有需要，所以他是给了一些粮食给他。经文来到这里就很有趣了，解经家见到路德记的三章十六节都拗晒头，因为经文说什么啊？经文说：我的女儿啊，你是谁？喂，拿俄米是不是患了老人痴呆症啊？自己的媳妇都不认得，知道佢系我嘅女儿，但系话你系边个啊？和合版就翻译做乜嘢啊？喂，我的女儿怎么样？点解咁问啊？喂，今日你同波亚斯见面点样啊？系嘛？但系其实原文，喂，我的女儿你是谁？其实系好好嘅呢节经文，点解啊？佢走去问路德，喂，究竟你系摩押女子路德，定系你系将来嘅波亚斯夫人啊？有没有看到啊？是不是很好啊？这句的、希伯来文。路德就告诉拿俄米听波亚斯对他的应许，还给拿俄米见到波亚斯给的礼物。哇，这个波亚斯都很懂做的，是吧？这个将来的外母怎样啊？送些礼物，送个厚礼给他，是吧？我们广东人说外母见女婿就怎样啊？口水嘚嘚地，是吧？嗱，呢一个咁嘅波亚斯真系识做，难怪拿俄米咁中意佢。嗱，拿俄米唔能够再话自己系两手空空翻到嚟百里行，系嘛？佢满有神嘅恩典系祝福佢，透过路德嘅服从，透过路德嘅信心，拿俄米同埋路德嘅地位，佢哋嘅生活都会有好大嘅改变。嗱，跟住最后一点，就是路德等待波亚斯的作工。在书路德记入面就是充满等待的一部书。一开始的时候，以利米纳和拿俄米在树伯利恒是有饥荒，他们等待饥荒过去，但始终是没有过去。于是他们就去到摩押地，又是等候。他们去到摩押地只是一个暂时的寄居，希望能够回到去伯利恒，但是一寄居就是十年。跟着以利米勒和他两个仔都病了，他们又等待这三个人能够是痊愈，但是始终都没有，他们都死了。现在回到去伯利恒又要等待，是吧？你可想而知他们的心情是怎样。等待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问我们美国人就知道，美国人就是最没有耐性的，是吧？我相信是美国人发明 fast food 快餐店，因为不等得嘛，入到去快快脆脆在柜台买了立刻有得吃。喂，这样都不够快，还要 drive through， 还要再快一点拿到你的食物。哇，去 supermarket 呢，现在又是成日企喺度排长龙嗰阵时就话：哇，有冇搞错啊？个收银员咁鬼慢嘅，而家点啊？有 self check out 添啦吓，你话嫌慢啊嘛，咁你咪自己去 check out 咯。美国人就最明白呢一点啊，但我哋都好需要系等候神，就系好似路德等候波亚斯一样。拿俄米收到呢六波机嘅大物，他就知道有暗语在里面。为什么是六波机啊？因为神是六日作工，是吧？ 第七日佢先至休息。比拿俄米录波机嘅大麦嘅意思就系话，我唔会休息噶，直至到我系完成办妥咗呢一件事。哇！拿俄米绝对知道嗱，呢一个咁样嘅信息，只有以色列人先至系知道，因为系圣经嘅话语。嗱，我哋都好需要系学习路德，要效法嗰啲靠住信心忍耐承受应许嘅人。希伯来书嘅第六章同埋第十章，亦都系诗篇嘅37篇第五节应许我哋，当将你嘅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我哋需要等待我哋呢位神。嗱，喺《路德记》嘅第三章系有三个保证，系俾我哋等待嘅时候嘅应许。第一系乜嘢啊？系《路德记》嘅三章十三节。正如波亚斯同路德讲嘅，我必为你尽了本分。我哋虽然见唔到神喺幕后为我哋工作，我哋要相信神系会尽咗佢嘅本分。仲有第二点呢，我哋等候嘅时候，神系会保护我哋。就系好似波亚斯叫路德喺佢嘅脚下躺到天快亮。波亚斯知道天色已晚，路德回去的话是会很危险，你就在这里来到等待。同样神是会保护我们，当我们在说等候的时候。还有第三点呢，是他的私语，在我们等待的时候，我们仍然是需要他的资助，仍然是需要他来到帮助我们，满足我们目前的需要。所以这个就好像波亚斯俾路德录波机嘅大麦啊，嚟到满足佢喺处等待时候嘅需要。嗱，除咗三个保证喺我哋等待嘅时候，圣经亦都俾咗我哋有三个动词系教我哋点样做。喺圣经入边好重要噶呢三个动词，第一系乜嘢啊？安坐，就系我哋今日嘅经文三章十八节。第二咧系站住。出埃及记的14章13节，还有第三呢是安静，诗篇的46篇第十节。怎样安坐法啊？就是拿俄米教路德，他说波亚斯是会为你作工，你现在只需要做的就是安坐等候波亚斯来到工作，你不要走去搞住他，他自然是会做好他应该做的事。好多时我哋嘅力量就喺树坐而不动，以赛亚书嘅30章第7节。好多时我哋都好紧张，要用自己嘅方法嚟到或者帮神一把，系嘛？佢太慢啦，系嘛？但系我哋咁样只会系令到事情系更差。嗱，第二个动词就系站住，呢、这个系出埃及嘅时候，记唔记得以色列人去到红海嗰度，前无去路就点啊？后有追兵，是吧？他们是很害怕很害怕、神跟他们说不用惧怕，你只需要是站住，然后在说适当的时候，神就晓谕摩西叫他们向前直走，就是出埃及记的14章15节。他们就很安全地样经过了红海，然后红海、流回来就淹没了所有埃及的追兵。所谓站立有时，行走有时，我哋好需要系警醒嚟到系听从神嘅带领。仲有最后一点咧，就系、是、诗篇嘅46篇第十节：你们要安静，知道我是神。嗱，对待医治神经紧张最好嘅方法、最好嘅药系乜嘢啊？就系、是、安静。嗱，安静呢个字希伯来文嘅意思系乜嘢啊？缩开你嘅手，放开你嘅手。放松就是这个安静的意思。很多时候我们对神都不耐烦，要插手来到管神所做的事，我们要知道祂才是神，祂是能人所不能，我们应该是好像路德那样来到等候。我不是说什么事都不做，你记不记得我今天的这个题目是什么？作好份内事，等候主作工，是吧？做完了我们应该做的事，就将一切是交给神。在说结束的时候，我们见到波亚斯正为路德来到工作， 并且是被拿俄米知道，他不解决这件事，他绝对是不会休息。我们的神都是一样，他开始了的事，他是一定是会完成。腓立比书的一章六节和希伯来书的十二章二节都是这样告诉我们听，我们很需要是将自己放在庄稼之主的脚下安静地等候，因为神是不会令到我们失望，不会使到我们落空。下一次才会跟大家讲究竟杀出这个程咬金，究竟这个故事又会怎样呢？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享。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是有路德记的第三章，给我们见到你的教导，我们要好像路德一样洁净自己，高抹自己，披上新衣，听从你的话语，然后等待你的作工。愿意我们在说等待的时候都能够是安坐站住，是安静来到是等待你，因为你所开始的事你一定是会完成，你绝对不会令到我们失望，因为你就是那位庄稼的主。愿意我们都能够学习，是能够将我们的信心放在你的身上，将一切的荣耀重赞都是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哦，还有一样东西忘记了说，新近香港呢有很多呢是讲到抄袭的新闻、okay? 有牧师呢是抄袭人家的讲章，我不会抄袭人家的讲章，但是我讲到呢我真的看很多很多的书，所以呢我是有一个书目，如果我真的要将我所有看的书写上去呢，十版纸都写不完，我只是将我比较这篇道是常用的那些的书呢是写上去，有了书目呢那就放心很多，不会有人说我是抄袭、已经是写了上去这个 reference 的上高。所以呢我也都会将这个书目加上去我以前讲的道的 powerpoint。